的女孩，黄金半身上散着阳光，你是太阳的女儿，男人高昂，你的眼睛像宝石般明亮，你是长生天子派的娇女，带来天宫探索的清香，长虹就是你的发带，白云就是你的霓裳，当你起舞欢歌走来，新郎早已心花怒放，就是你的头饰，桂花就是你的嫁妆，桂花就是你的嫁妆。